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

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你睡总爱飞总爱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亮丽，地上的玫瑰枯 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歌手李健，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，旧的地方，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，